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27集，催魁木。众人听了赵普的话都一愣，崔苗摇头：“ 不是啊，我姐30年前就死了。”“ 等一下，两个死的都叫飞月？”“ 我姐叫崔飞，5年前宫里也死了人嘛，我崔家就死了个琴师，叫姚琴啊，本名叫崔瑶，也是进宫查当年的案子。”“ 这宫里究竟死了几个宫女啊？有几个是死了之后留下鱼尾阵的？ 那5年前那宫女自尽，有留下尸骸吗？” 赵普让哲影去宫里问问，这都乱了套了。梅天岭的关注点却是完全在多年前的案子上。 如果我娘是被杀的，那么嫌疑最大的 魁木，魁家与崔家是世交，后来不来往了吗？ 树倒猢狲散，我崔家出事之后，当年的好友避之唯恐不及。 那你当年送去那尊红玉是怎么个情况？ 我自己做的。梅花因为他姓梅，鱼尾都是咒他的，知道他大婚替我姐不值，所以送去膈应他的。 那菲儿当年一定要留在宫里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 我姐跟我不同，我们这一代没男孩，都是女孩，我爷爷最宠她。家里人都死了之后，我们想弄清楚当年究竟是为什么会遭灭门之祸，后来查到秘密在那些玉器里，而这些玉器很大一部分都在宫中，所以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在民间查，她当宫女进宫里查。 他为何不跟我商量啊？ 不是怕连累你吗？你个蠢材。 闻言梅烈低下了头。 菲儿当年跟你说让你再等他一段时间。 那表示他已经有线索了，起码是有头绪了。 所以杀他的人就是当年害崔家的人吗？ 魁木搜集了很多鱼尾渡图案的玉，另外那尊红玉他也偷走了。 偷我梅家寿礼的竟然是他，我找他去。 梅烈来气，立马站了起来，展昭他们赶忙阻止，梅天岭也一把抓住他爹。 爹，不可着急。 梅烈看儿子，梅天岭让梅烈坐下，回头问展昭等人： 会不会是因为那玉雕上有鱼尾渡，所以被偷走了？ 众人都点头，应该是这么回事儿。 魁王府的确有重大嫌疑。玉堂，五外公他们呢？ 在隔壁吧，刚才说要吃饭。 小四子也在呢。 公孙跑去隔壁看了一眼，果然小四子、天尊、阴侯他们都在。众人到这儿来聊案情之后，天尊和阴侯就说饿了。白玉堂在隔壁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，让老头们带着小四子、小梁子在那里吃饭。公孙把阴侯找了过来，展昭拿了根筷子给阴侯，让他对着杯子敲一下那段曲子，阴侯就对着杯子敲了几下。 你们听过这段曲子没？ 那是我家琴师以前弹奏的曲子。 琴师？ 我爷爷十分爱听琴，因此他请了一个琴艺极高的琴师在家里。这琴师府的曲子都非常难，世间除他之外少有人能弹奏，因此我爷爷十分喜欢他，几乎日日要听他弹奏。而众多曲目中，爷爷最爱这一首。 那琴师叫什么名字？ 姓穆，我们都叫他穆先生。说起来，这个人和我爷爷还有魁山青似乎是老朋友。 姓穆？ 阴侯突然脸色阴沉了起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。 老爷子认识可疑的人？ 殷侯点了点头，走到墙边敲了敲。众人都不解，只是殷侯刚敲完，天尊就跑过来了。众人扶额，隔着面墙这么敲两下都能听到，也就是天尊了。天尊不解地看殷侯， 这丫头说弹那首曲子的是个姓穆的琴师。 殷侯刚说完，天尊蹦了起来。 丫儿没心肝还活着？ 什么没心肝？ 他叫穆心，是李变宫中琴师，他是李变当宠物那么养大的，心肝心肝的叫，此人十分不正常，心肠尤其歹毒，无可救药。穆心肝穆心肝叫久了，宫里人都背地里叫他没心肝。 你们跟他有过节？ 展昭觉得问了也是白问，貌似跟李变特别好的人天尊都讨厌。天尊搬了张椅子过来坐下。 他知道万寿宫的事情，是当年李变几个心腹之一，不过后来失踪了。这说起来， 他的确是同船去了西海，可有没有跟船队一起进月亮湾就不得而知了。以他的胆量和狡猾，没准儿当年就没进月亮湾。 他知道很多秘密。 李变啊，是什么秘密都不能跟别人说，身边正好养了一只宠物，他当然悄悄地把秘密都告诉他了。 这样啊， 姚琴也是琴师，他会不会跟木心有什么关系？ 众人都看崔苗，崔苗一摊手， 我崔家后人都是东拼西凑，拼到几个是几个。其实我姐姐有一段时间也是跟我们失散的，所以他怎么会跟奎木有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 丫头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爷爷奎山青还有木心，这三个人当年臭味相投，联合起来给李变卖命，可没少干坏事。 殷侯看了看崔苗，崔苗轻轻点了点头，表示他知道。 可你爷爷是真心忠于李变，那两个就不同了，当年害你们家人的没准就是这两人。 我也猜测当年是熟人出卖，只是没想到会是我爷爷最好的朋友。 奎木别院里面有皇宫失窃的贡品和寿礼，现在就去也能抓他个人赃并获，只是木心一直没见着。 没准已经死了，他没那么好功夫，没理由活那么久的。 那崔城那边呢？还有一块玉没有找到啊，如果找到了，去完周公的图就能拼出来了。 他是你崔家人，他不帮崔家报仇，去万寿宫干什么？ 我并没有见过这个崔家人，是什么辈分，我也不知道。 这么说，当年陷害徐继的也是奎木？ 他们都在宫里找什么呢？ 崔成说了还少最后一块。哎，那块玉会不会在宫里啊？ 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虽然万寿宫的图画出来了一多半，但是跟春堂阁那卷画轴上详细的描述却差了很多很多，所以说最后一块一定是至关重要的玉佩。问题是那块玉在哪儿啊？ 皇宫里，唐飞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，回到屋子里就见小香香背着手正左右看呢。唐飞觉得他背手站着的样子跟他父皇简直一模一样，就跑过去抱他起来。 在干嘛呢？ 皇娘，我在藏了一样东西，你猜藏哪儿了？ 藏哪儿了？你藏了什么了？ 庞飞抱着香香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找，小香香捂着嘴对他娘眨眼睛。 父皇皇说了，要保守秘密。 与此同时，存放贡品的库房因为被盗了一次，因而守卫变得更加严密。这会儿大批的皇城军侍卫押送来了各地进献的寿礼，库房的管事和几个太监忙着记录造册，每收一件管事的就要吆喝一嗓子，文官会将名字记录下来，然后将盒子编号存放。只听管事的打开一个盒子吆喝， 西域魔鬼城火凤堂堂主献寿礼。 管事的拿着那枚玉雕的九龙轮盘看了看，也不知道什么名字，只好说：“ 九龙玉盘一个。” 负责登记的两个文官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觉得火凤堂这礼物送得莫名其妙，这不是应该给赵普过生辰的时候送的吗？怎么送给皇上了？负责摆放寿礼的两个小太监也觉得奇怪，拿着盒子走进库房找地方放，两人就边聊：“ 哎呀，听说魔鬼城超有钱，怎么就送这么寒酸的礼物啊？”“ 我也听说魔鬼城的人见面都拿金子银子砸人来打招呼。”“ 那这个小盘子是不是古董之类的？”“ 谁晓得呢，大概是我们不识货吧。” 两个小太监将盒子放好了，出门就到了交班的时间，他俩洗洗手出院去吃饭。两人边走还边在聊那个轮盘的事情，期间几个宫女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等两个小太监走到吃饭的地方，关上门，歌清闪了出来。“ 怎么样了？”“ 我们说了一路了。”“ 你俩吃饱了，今天下午继续去说去，听到没？”“ 知道了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